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把手机放回了兜里。这个时间院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楼道里有点黑，他本来想直接回宿舍，考虑了一下还是先回办公室拿点东西。然后刚进大厅，就看见靠在楼梯边抽烟的新建，有点意外，他扬了扬眉。 你怎么在这儿？ 新建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抽口烟。 不然呢？也搞失踪啊？ 他这话说的有点呛，不过复制已经习惯了。 你是代表人民来审判我的？ 只是代表处长表达一下不满。 脸上扬着笑容，眼底却没什么笑意。新建一边抽烟一边跟在傅志身后。 去哪儿了？ 没什么，就在外面溜达了一会儿。 吃饭了吗？ 还没。 下意识的答完，才想起来好歹吃了一点炒米粉。傅志挠了挠头。 哦，吃了。吃了半盘炒粉。 新建愣了一下。 你去看电影了？ 傅志没想到他简单的说了这么一句，也能被对方觉察到他去了什么地方。他上楼梯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才很低的嗯了一声。后面的人没再说什么，跟着他到办公室，然后坐在沙发上看他翻东翻西的找东西。一直到他东西都收拾的差不多了，看了新建一眼，示意他该走的时候，对方才皱着眉问出一句话。 傅志，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怎么也没见你谈过恋爱啊？ 新建问出口的同时就后悔了，但是后悔之后反而想问的欲望更强烈，他有点存心。看着傅志愣在他对面的表情，他很缓慢地站起来。 我一直没见过你约会。 傅志皱了皱眉。 我谈恋爱还需要跟你打报告？ 这不像是新建会问的话。虽然嘴欠到疑似有人格缺陷，但是新建从来不是一个会打探或者好奇别人生活的人，哪怕是对着傅志。隐约觉得气氛有点怪，傅志看着新建。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 这问题是我想问你的。 新建往前走了两步。 不打招呼就消失一下午，手机不开，短信不回。你看了短信我知道。 这咄咄逼人的语气让傅志有点不爽。 我必须回你短信。 结果新建反而站住了，他抽着烟笑了笑。 不是必须回，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唯独不回我的短信。 傅志愣了一下，抬头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老是有种错觉，好像新建知道什么了。因为心里的怀疑，傅志看着新建的眼光打探的毫不掩饰，而后者就这么看着让他看，眼底的情绪却没有泄露半分。傅志看不透新建，从以前到现在这个人他就没有摸清楚过。皱着眉，傅志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没原因。 傅志，就算理由再烂也是有原因的，你不回我短信到底是因为什么？ 在这之前有过一次类似的记录，是上次他约了傅志看电影，然后爽约，然后对方也是一直不接电话，大半夜的回了一条他不搬家了。从那之后两人僵持了很长时间才算是理顺了关系。不过那时候新建还想不通里面的原因，这一次他却很清楚。从傅志说他吃了半份炒粉，他就知道为什么这人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一下午不接电话了。但是现在他特别想听傅志亲口说，甚至可以说如果这时候眼前这个男人把话跟他说开了，或许有些决定他会改变。新建觉得现在自己就是站在一个悬崖的边上，是跳下去也好，是退回去也好，他需要有人给他一个理由。不过同样一句话在傅志耳中听到的和心里想的跟新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不回短信需要什么理由啊？不想回？ 为什么？ 新建不依不挠的态度有点偏执， 他看着傅志，表情是难得的严肃认真。 到底为什么？ 这次傅志瞪着他半天，他大概觉得新建吃错药了。两人僵持不下半天，最后还是傅志皱眉甩出了一句话：“ 手机坏了。” 然后推门而去。新建要原因，他就给原因。虽然谁都不信，不过这时候本来也就不重要了。新建看着傅志没关的门口，黑漆漆的楼道似乎有冷风一直往屋子里灌。他叹了口气，然后坐回到沙发上，苦笑着扒了下头发。刚才那样的自己简直冲动的连一点新鲜的影子都找不到。那么急切的反应到底是在逼傅志还是在逼自己？生平第一次，他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不想失去的同时，也害怕得到。那一天晚上的不欢而散，在第二天倒是没影响到傅志和新建。大概对傅志来说，新建这种神经病似的抽风脾气本来就没什么逻辑可循。看到新建早上还是老样子跟他打招呼，他也就很自然地回了一句。然后从那个招呼之后，他就一上午再没看见新建。处长中途来找过一次，结果发觉人不在。 昨天你不在，今天他不在，你们两个这什么毛病？ 不怎么高兴的扬起眉，处长在没有找到新建的情况下，想起了昨天没跟傅志算的账。 你跟我到办公室来。 我靠啊！ 内心一阵嘀咕，傅志老大不乐意的跟着进了处长的办公室。之后的一个多小时，他就是在听训话。至于新建，他去找了曹峰。曹峰显然很意外会看见他，在新建推开自己办公室门的时候意外的怔住，然后才示意的让他坐下。 哟，天上下红雨了，马上就要去高检的新大检察官大驾光临，我们这里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呀？ 对曹峰的讽刺没多做表示，新建只是坐在沙发上开门见山。 复制大学时候的事儿，你知道多少？ 这话问得太直接了，直接到曹峰的眼神因此有点复杂。 该知道的我知道一大半，不知道的我知道一小半。 故意这么说完，曹峰坐在新建对面。 你想干嘛？ 想听听复制大学的事儿。 你就知道我会告诉你？ 这笃定的姿态也未免太欠抽了点。曹峰打心眼里看不出新建这种永远成竹在胸的态度，做人做到这么嚣张，实在让人不爽。新建对他的话只是笑了笑。 你会的。 跟赵青那种人不同，曹峰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看起来好像很难沟通，其实心里面硬不起来。某种程度上，他甚至不如李磊那家伙，至少换了同样的情况，他也好，李磊也好，都不会那么简单的掉头走人。曹峰上下打量了新建半天，从他看见这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就多少有了点预感，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将一切都证实了一样，他皱了皱眉。 你知道了？ 嗯， 没否认，新建承认得很干脆。 我那天听到了。 不然他不会来找曹峰。有那么一瞬间，曹峰很想把新建踹出去。对于新建来找他，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感觉多一些。得意也有，感慨也有，愤怒也有，更多的是想揍人。但是终究他没动手。倒了杯茶喝了一口，他平复了一会儿情绪。 你来问我，是做好了决定了？ 新建没有回他，微微交握的双手慢慢地摩挲着拇指的关节。新建就是姿态很嚣张地坐在沙发上，对于曹峰的话不置可否。他今天来只想听，不想说。曹峰对上新建，想真的打听到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公平的谈话。但是耗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曹峰先妥协。 新建，你这种人根本找不到让人喜欢的地方。 对此新建笑了笑。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知道。 有些话如果他真的要说出口，第一个听到的人只能是傅志。